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如果仅仅靠一个崔石、武三思是对付不了张柬之等人的。不久之后，武三思又意外地迎来了一个怪人。这个怪人先是哭，后是笑，把武三思搞得非常诧异。这是哪来的怪人呢？怪人的名字叫郑因。事实证明，武三思扳倒张柬之等功臣，靠的全是这个怪人。说起来，郑因此时的境遇也不好，或者可以说糟透了。原本他投靠张昌宗和张易之，做到了殿中侍御史。后来张昌宗兄弟被杀了，郑因作为党羽，就被贬到了宣州做司事参军，即公务官。在司事参军任上没干多久，他又因为受贿赂、贪污被审查了。为了逃避处罚，他就彻底抹油溜了，一溜就溜回了洛阳，然后藏起来等待机会。不久，郑因敏锐发现张柬之和武三思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他们之间的矛盾正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，于是便以戴罪之身来给武三思指点迷津。甫一见面，郑因先是悲切哀哭，后是纵声大笑，弄得武三思心里直发毛。哎呀，你哭什么？你怎么又笑了？你笑什么呀？郑因说，我刚见大王时哭，是哀叹大王将被诛杀，并且全族灭族；后又大笑，是为大王庆幸得到我郑因的相助。于是郑因展开了分析，他的分析让武三思冷汗直流。通过这个怪人的分析，武三思发现自己与张柬之等人和平相处已经不可能了，不是张柬之他们死，就是自己死。如果自己不先除去他们，自己就是早上的露珠，随时有可能消失。由此 吴三思将郑因视为心腹，并且把他擢升为中书舍人。这样，吴三思同时拥有了两个智囊，一个是无间道崔实，一个是怪人郑因。在郑因的指点下，吴三思开始出招了，而且一出招就很致命。吴三思的招数是隔山打牛，借力打力，隔着韦皇后这座山打李显这头牛。事实证明，他的这几招非常有效。在吴三思、韦皇后、李显三人和平相处时，吴三思和韦皇后便开始勾陷敬辉等人。在他们口中，敬辉等人就成了有恃无恐的权臣，这正好刺中了李显的软弱内心。在中国古代，兵变就是一把双刃剑，不要以为参与兵变就能得到回报，有时得到的可能是负面的回报，并因此受到君王的猜忌。试想，兵变本身就是非法事件，今天你能造前任皇帝的反，或许明天就能造现任皇帝的反。因此，当吴三思指出敬辉等人恃宠专权时，正好触及李显的最痒处，这是他一直担心的，也是最害怕的。那么，怎么解决敬辉等人潜在的威胁呢？吴三思给李显支了一招：明升暗降。5月16日，吴三思的第一次出招获得成功，张柬之等五人一起由郡公升任为王，敬辉为平阳王，桓延范为扶阳王，张柬之为汉阳王，袁术己为南阳王，崔玄伟为柏林王。封王本是件高兴的事，可是张柬之等人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在封王的同时，他们被剥夺了宰相资格，同时规定只有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才能进宫朝见。这就意味着他们从之前不可或缺的宰相已经沦为可有可无的闲人。吴三思的刀已经向他们砍下，而此时的他们已经没有反击机会，余下的时间只能不断躲闪。然而能否躲得开，还得看个人的悟性和造化了。同样参与政变的杨元琰无疑是悟性最高的，他从这次封王中已经看出了吴三思的杀机。杨元琰果断地选择了自救，出家为僧。决定出家之前，杨元琰找到了敬辉，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出家。没想到敬辉却跟杨元琰开起了玩笑。由于杨元琰的胡子比较密也比较长，看起来像个胡人，因此敬辉打趣道：什么出家？你别逗了，我要早知道一定请求皇上直接剃光你这个胡人的脑袋，那将是多有趣的一件事情。杨元琰看着敬辉有些生气地说：功成名遂，不退则危，我是真心来做这件事的，不是跟你闹着玩的。杨元琰的这句话敲醒了敬辉，敬辉待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不久之后，杨元琰毅然决然地走了，从此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交锋已经开始，升级随之而来。 在张建之等五人封王之后，武三思的杀招继续进行，他要将武王一个一个的剪除掉。首先被打压的是柏林王崔玄伟，他被武三思调整到凉州，即今天的陕西汉中，出任凉州刺史。接下来是汉阳王张柬之，他是自己走的。80岁的张柬之请求退休回襄州，即今天的湖北襄阳。李显顺水推舟，将张柬之委任为襄州刺史，只拿俸禄，不需管事儿。时间进入公元706年，武三思的打压继续进行，他把敬辉、桓延范、袁术己都贬出了洛阳，一一赶到了华州、明州、豫州担任刺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时的桓延范已经叫韦延范了，韦皇后将他列入族谱以示恩宠，然而所谓的恩宠都是虚的，注定抵挡不了武三思的杀招。不久之后，武三思继续出招，除了张柬之之外，四王再次遭到贬黜。敬辉被贬为郎州，即今天的湖南常德刺史。崔玄伟被贬为均州，即今天的湖北丹江口刺史。韦延范被贬为亳州，今天的安徽亳州刺史。袁术己被贬为颍州刺史，颍州是今天湖北的荆山县。这四个王去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都是欠发达地区。这会是四王的终点吗？不，远远不够。不久，洛阳城发生的一起谋反未遂案又成了武三思打压武王的理由。这起谋反未遂案是由曾经参加过兵变的驸马都尉王统角而起。王统角是李显的女婿，此时正担任光禄卿，即宫廷膳食部长。按说王统角应该对现状很满足了，不会参与谋反，可惜他偏偏与这个谋反沾了边儿。其实严格论起来，王统角是个忠臣，他策划的不是谋反，而是货真价实的清君侧。他想清理的是武三思和为虎作伥的韦皇后。正是因为武三思和韦皇后不断有绯闻传出，王统角起了清君侧之心，便关起门来策划清理武三思。本来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，王统角却大意了，他忘了约定一起起事的张仲之家里多了两条流浪狗，一条叫宋之问，另一条叫宋之训。两个人刚刚从岭南逃回洛阳，被他收留在家中。随后宋之问上演了农夫和蛇的故事，将王统角告发，王统角最终被处死。而宋之问和宋之训由此平步青云，最终也不得好死。本来王统角的清君侧跟武王没有任何关系，然而即便这样，还是被武三思扯上了关系。武王被诬告与王统角暗中勾结，针对武王的贬黜再次升级。公元706年6月6日，敬辉被贬为崖州，即今天的海南琼山驷马。韦延范被贬为龙州驷马，即今天的广东罗定。张柬之被贬为新州驷马，今天的广东新兴。袁术己被贬为窦州驷马，即今天的广东信宜。崔玄伟被贬为白州驷马，今天的广西博白。武王的去处全部属于传统的岭南地区， 而且被剥夺了王爵。在被贬的同时，还有附加条件，五人此时的官职均属于编制外，永远不享有调迁的权利。这也就意味着不出意外，他们的人生就此在这五个地方定格了。同时，韦延范被剥夺了姓韦的权利，又改回来了，还姓桓。这会是武王的最后结局吗？还不是。几个月后，武三思又出招了，他偷偷地命人将韦皇后的丑闻写到一张纸上，然后把这张纸贴到了人流量最大的洛阳城南洛水桥上。在这张纸的最后还写道，要求将韦皇后废黜。这一下触到了李显的炸点，在被拘禁的岁月里，正是韦皇后的支持才让李显挺了过来。现在他已经是君临天下的皇帝，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对韦皇后的侵犯。气急败坏的李显下令追查，不久就得出结论，以张柬之为首的武王干的。真的是张柬之等人干的吗？81岁的张柬之没有那么下三滥，如果张柬之真的能做出那样的事情，武三思的脑袋早就搬了几回家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韦皇后的丑闻曝光后不久，司法部门匆匆结案，最终认定以张柬之为首的武王需要对此次事件负责任。原本在武三思的授意下，主审此案的官员主张将五人灭族，然而新的问题来了，张柬之他们有免死铁券，足足有十条命，五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五十条命。李显恨得牙根发痒，但是碍于已经颁发过铁券，只能放弃了处死五人的念头，将他们全部判为无期流刑，然后通知五个人继续搬家。靳辉被流放到琼州，今天的海南定安县，桓延范被流放到壤州，即今天的广西上思县，张柬之被流放龙州，今天的广东罗定市，袁树己被流放环州，今天的广西环江县，崔玄伟被流放的最远，去了古州，位于今天的越南国亮山市。与此同时，五家16岁以上的子弟全部流放岭南。这会是武王的最后结局吗？还不是。武三思还有招没使完呢。武三思和智囊郑因又想出了彻底的斩草除根之策，矫诏杀人。不是有免死铁券吗？好啊，那就先绕过皇帝杀了再说。随后武三思物色到了一个人，此人正担任大理政及最高法院大法官，而且与武王有着深仇大恨，这个人叫周立真。原来周立真曾经与武王不睦，并且有过从洛阳贬到加州及今天的四川乐山当驷马的经历，因此他与武王势不两立。现在武三思将屠刀交到了他的手里，他毫不犹豫，痛痛快快地接了过去。不久，周立真出任侍右台侍御史及地方监察官，前往岭南视察，就此拉开了报复之旅。当周立真抵达五个人的贬所时， 他有些失望。哎呀，来晚了。在他到来之前，81岁的张柬之已经去世了，68岁的崔玄伟也去世了，他们躲过了周丽珍复仇的屠刀。然而还原犯没有躲过，敬辉没有躲过，袁树己也没有躲过。周丽珍走到贵州，今天的广西贵港市时，正好遇到了还原犯。周丽珍的兽性顿时发作，命左右将还原犯绑起来，然后放在竹刺上来回的拖。还原犯的肌肉被一片片的撕下，露出了白骨。这时候周丽珍才停下了手，然后将还原犯乱棍打死。接着被逮捕的是敬辉，他也很惨，他被周丽珍一刀一刀剐死。最后一个是袁树己，他被逼喝下了有毒的野葛汁，这种东西喝下去有如铁钩钩入咽喉，痛苦万分。然而即便喝下数升野葛汁，袁树己还是没有死。痛苦至极的他用手不断地抓地，指甲全都抓脱落了，最后被周丽珍乱棍打死。至此五王各得其所，各有各的归宿。张柬之和崔玄伟算是善终，而另外三个人则是惨死。这五个人之外还有一位，这位就是曾经提醒张柬之斩草除根的薛继昌。他不断地被贬，最后被贬作儋州驷马，即今天的海南儋州。心灰意冷的薛继昌最终选择了服毒自尽。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归宿，死于儋州。如果将岁月的时钟向回拨转，此时距离那场光复李唐王朝的兵变还不到2年的时间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将武王收拾完毕之后，李显越来越让大家失望，王朝一片乱象，甚至连太子都要起兵造反，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水管里的发大水了，这水现在跑地下室去了，有一些材料什么的坏了一些，有一个不倒翁我都给泡了，没办法。 在昌平沙河的一间工作室，